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大家好。 哇！你喺个镜头咧，就真系得翻两件有，咁我同阿张三兄两个咧就支撑大局。啊、宋主委又說今晚要揾食， 好明顯就跟你有心病啦、欸。你唔喺度嘅時候幾開心，拍台嘅嗌得幾開心啊！ 即係我上次翻嚟嘅冇機會拍台，所以呢次就含恨而唔嚟啦。 好明顯啦，你俾你壓積咗咁多年，啊難得可以將啲怒火噴出嚟，你又將壓翻落去。 咁、啊、所以今晚就 有心病，好明顯。 又應該係啦，有乜所謂啊？心病嗰啲，心藥還需心藥醫嘅。 係、 啊。好啦，咁啊前兄就。趕緊嚟啊！咁啊，我哋開始先啦，兩個就 係又有啲咩活動介紹先啦。 活動又梗係呢個文協有個太極班啦。 係 嗱，呢個太極班啊，咁啊，呢啲字我睇唔到嘅，太細啦。 係，我啲老夫，我啲散軍都睇唔到。 咁咧，只係話太極又梗係講平衡啦， 都更加睇唔到依個。 冇得放大。咁啊，睇唔到嘅嗱，咁咧就應該是560元有八堂、啊、如果文協會員咧就 逢星期三嘅嚇、啊，逢星期三 咁就1月2日就開班， 係 八堂啊咁啊！太極嘅好處就都唔講啦，因為再講就 大家知㗎啦， 好似賣廣告咁啊。總之就文協有個太極班啊，咁啊睇到喎有啦。 1月2日係啦，咁啊已經開始報名，大家可以係打電話去報名啦。 係啦，咁啊星期三啦，係嘛560元啦，會員540元啦嚇，咁啊都有興趣就可以報名啦。咁啊晏晝嚟嘅， 係 嘛？晏晝嚟嘅就係1月晏晝2點到3點半個鐘頭 嚇。阿容志權先生，咦、啊？我同我同我小學同學同名同姓喎，唔知係咪同埋嗰個人咧、 啊？可能係咁啊，大家 咁啊，洋式太極嚟嘅。 啊，咁啊，有興趣大家打上去可以問問啦。咁啊，詳細情形就嚇。咁啊，呢個太極班就咁、啊，我哋啱啱上一節嘅呢、這個。昆崙峰啊，咁啊 Eric Lam 咧都係太極高手嚟嘅，咁啊即係本來都諗住安排佢喺文協搞個太極班講座，但係都安排唔到時間，咁啊我哋睇下再同文協嗰邊。 或者先係其他地點啦，我哋再睇下揾到合適地點嘅時候咧，就我哋辦一個咁嘅講座。咁希望大家咧係有興趣嘅就嚟捧下場啦。 係啦，咁啊幾講啫，我哋都未辦屌，你信唔信？人哋個班都未嗰個講座都未 醖釀先啊嘛，即係仲我哋做 marketing 係咁㗎。 Eric Lam 咧就係一個太極嘅呢個師傅嚟嘅啊，咁啊即係我都受佢教過嚇。雖然係即係短短個零鐘頭咁。每個禮拜三咁啊，都教幾堂咁啊，即係佢啊好多理論嘅嚇，咁啊亦都好實際嘅。咁啊，如果有機會嗰、那個太極講座咁啊，可以搞得成嘅話，咪大家可以嚟聽下啦。 係啦， 好啦， 翻返嚟啦。好，咁咧就文協好多嘅講座啦。咁喺上個禮拜咧，亦都我哋有介紹過啦。有一個就係、即係嗰個係去台灣咧深度旅遊，咁就去啲漁村、農村啊，即係有一啲咁嘅叫鄉鎮玩家，咁去嗰啲玩下，大家唔係話淨係識去日月潭啊，去清景農場啊，睇101啦，淨去農村睇下體會下人哋啲農村生活。咁咧嗰位阿德老師何阿德先生啊，何阿德老師咧就講咗去就係幫呢啲咁嘅農村啊或者漁村咧點樣去即係等於香港講活化。啊，咁啊，點樣去幫佢哋依啲咁嘅村落啊，或者依啲咁嘅漁民農民咧，係可以係將佢哋嗰個即係譬如啲農田啦、啊，或者一啲佢哋養殖魚產嘅地方咧，係點樣去帶嚟更多收入，即係用旅遊帶到更多收入啦、啊。咁啊就講到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因為咧因為有部分嘅啲農民咧，佢哋啲資本唔係咁厚啦，咁多啦，咁可能人手不足，咁佢話咁佢咧就用個打工換宿，好啦。咁咧就有個女士咧就現場就講啦，係啊，我都去過啊，咁就 跟住我就喺發問時間咧，就問阿德老師嘅時候咧，我都同時就講，即係同大家講咧，其實咧，我哋香港人去台灣打工換宿咧，係犯法，係犯法嘅，唔係香港犯法，台灣犯法，即係你入境咧旅遊目的，你嗰邊工作嘅話，一定有工作簽證。咁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前兩年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噶啦。咁一個係政府嘅活動，好似宜蘭政府嘅活動啊。咁一個香港嘅係啦，個香港 demo 咧就贏咗嗰個活動咧，就去到一個民宿度打工，農場打工換宿。好啦，佢都係政府辦活動喎，佢都俾人檢舉啊，都俾政府拉咗，俾人拉咗。咁所以大家嗱，真係留意一下，我哋去玩咧都要合法守法啊！我哋去嗰邊打工換宿咧係犯法嘅，你可能有人去過，哎試過冇事啊，係你好彩嘅啫。或者人哋係唔知道，咁所以希望大家去玩玩開心啲，盡量要合法，唔係盡量一定要合法。好，係正式我哋嘅主題咯。 好啦，咁我哋講下呢個蔡英文啦，咁前幾日就喺呢個總統府個回廊啊。嗱，咩叫回廊咧？咁我睇睇嗱，即係總統府咧係一個類似四合院嘅咁嘅建築物嚟嘅。咁我哋喺外邊。 係啦，我哋睇到呢度啦。 啊！呢個只不過係即係佢當時就喺總統府嘅回廊出邊啦嚇，咁都要擺個講台啦嚇。咁我哋如果喺 回廊其實係走廊，只不過回廊咧即係兜個圈咁解嘅啫。 嗱，咁我哋喺總統府出邊望就好多窗啦，咁有個露台啦，咁以前蔣公啊或者呢、這個經國先生咧都喺嗰度同啲民眾揮手嘅地方啊。咁裏邊中庭咧就係、是、一個花園啦，其實兩邊都係嘅嚇，兩邊。佢以中間為分兩側啦，咁兩邊兩側嗰個建設咧，基本上都相同嘅嗰個建築物。即係除咗呢個中庭係一個花園之外咧，咁就有回廊啦，即係有一啲走廊嚇，咁一啲即係紅柱嘅走廊，即係類似你睇宮廷片咧嗰啲妃子喺啲回廊嗰度撞到，然後就大家再。即係口角一番咧，嗰啲啊，即係嗰條叫回廊啦。咁啊，即係因為咧，呢個回廊咧就似咩咧？就係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咧，就亦都有曾經一個回廊談話嘅嚇。咁即係話輕鬆啲，就唔使嗰個大圓台嗰度同啲記者傾偈，好似好嚴肅咁。咁我哋啊蔡總統咧亦都想效法咁樣。咁同埋喺個回廊嗰度咧，有一種不期而遇嘅咁樣嘅感覺啊。咁即係大家好似啱啱碰啱喺嗰度。咁所以咧就傾偈上咧比較係輕鬆啲。 係咁啊，去又好輕鬆啦。咁但有冇一張係記者嘅嗰個張相啊？ 唔記得有冇，好似有冇啊？應該冇。 冇係咪啊？嗱咁咧，其實啲記者咧就係喺佢對面啦。咁佢就一般記者 為咗個半圓咁啦。 係啦，咁咧即係記者招待會咧，咁一般即係下邊有啲凳咁跑曬啦。咁佢咧就得幾張，咁其他記者咧就坐喺度聽佢講嘢啦，踎喺地下坐喺地下，咁啊聽佢講嘢啦。咁依一張相咧，大家見到啦，其實後面都幾靚下嘅，好嚇靚還靚啦。咁大家唔知道有冇咩嘅感覺，或者喺張圖裡面咧，係睇到啲乜嘢嘅玄機啦？ 唔好講啦，因為有啲人未睇，睇唔到嘅。即係如果翻聽，淨係齋聽聲咧，唔睇噶啦。你形容下好過啦。 好啦，咁依張相咧就阿蔡英文咧就有一個講台咁樣啦，細細講台，咁咧就企喺講台度講嘢啦。咁就後面就一個係開曬燈嘅走廊嚟嘅長廊嚟嘅。好啦，咁喺度咧，你會發覺。頭先阿謝公講奧巴馬嗰啲咁嘅回廊記者會啦，你見到隔離有啲係官員啊陪一齊嘅。咁喺今次依個記者會裏面咧，只係得小英總統一個。咁一般嚟講咧，佢應該後邊有個係總統府嘅秘書長啊，或者其他官員啊。 即係類似提搶咁啦。 係啦，一定有一個有一班人喺隔離嘅，以示係團結支持咁樣嘅。咁今次咧。係只得佢一個人孤零零一個人，咁係邊個嘅主意呢？就真係唔知啦，嚇、啊！真係唔去肚裡面條蟲啊！咁係咪話因為阿花媽阿陳菊啊，總統副秘書長要同佢劃清界線，唔俾佢唔出現啦？定係小英總統係驚佢嘅出現咧，搶咗風頭呢？ 嗱好啦，咁唔講嗰啲啦，嗱咁好啦，嗱咁呢個蔡英文又啊。即係理論上喺總統府以一個總統的身份去講 譬如呢次我哋大敗嗰、那個原因，我哋會點點點點點，我哋會將來做啲乜嘢國計民生咧、就令到即係我哋執政團隊咧就能夠即係令到市民或者對民眾對我哋有重拾信心啊，諸如此類，係應該講呢啲。 係 嗱，唔應該係講黨內嘅事務，講黨內事務，唔係你喺出邊其他嘅場合講冇問題啊。總統府是中華民國的地方，你雖然是執政黨，但是你不應該講黨的家務事，就好奇怪。 即係好像以前佢哋成日講國民黨啊，黨國不分啊。咁但係而家今次咧，佢利用呢、這個即係呢個係國家的地方啊，去講呢個私人的嘢 啊。咁啊嗱， 咁合唔合適咧？ 嗱，蔡英文就話啦，佢話哇，你個字嗱，佢成其實成個過程咧都係自問自答嘅。嗱咁佢咧亦都嗱呢次咧，佢哋都唔用呢個讀稿機啦，而且俾人舊病咧就話：屌你咁，你蔡英文你冇自己一套嘢嘅咩？要用即係讀稿機嚇、即係有兩 係冇讀稿機，但係佢有照，佢又都係照稿讀嘅。 係咁又冇讀稿機就即係人哋望落就比較順啲啦，係咪？因為讀稿機兩邊有兩邊一塊嘢咁，然咧將啲文字咧就顯寫上面，咁佢就兩頭望就好似睇落嚟就好自然，實際上佢係對稿讀 嚇，現場睇到嘅。 但係、那個問題就係、是、喂冇讀稿機。咁都唔應該睇稿啊，係嘛？咁你睇稿同讀稿機其實就冇分別㗎啦。 嚇、啊！咁你讀稿嘅，你純粹讀稿嘅，你咪發新聞稿咪得咯，唔使啲記者踎喺地下度聽你訓話啊嘛。 咁佢就話嗱，咁因為佢外邊咧就傳言九合一大選大敗之後咧，佢話民進黨要逼供，佢係為逼供而解釋嘅，即係外邊話：，唉，嗱，你咧選完之後咧，你啊，你做得唔好啊，出邊咧有人逼供咧，就唔想你即係2020出嚟選總統啊，諸如此類啊，咁佢就喺度解釋，佢話唔係，佢喺呢個民主政治裏邊啊，真的不是宮廷劇裏邊，而呢一種劇本嘅呢一種環境啊，佢話：至於阿谷謝同埋賴院長咧，我想同各位報告，佢哋兩位咧絕對唔係亂斬嘅人。呢段期間咧，我哋三個人嘅互動非常的好，我哋都只係一個信念，就是這個黨、這個執政的成功才是我們最重要的共同信念。的所在話點啦，好撚文青。 係啦，咁佢講完咧，即係唔亂斬啦。講完兩日咧，阿賴神咧就話會同阿谷啊，就谷媽咧就共進退，即係係到適夠時間咧，佢就會走噶啦咁樣。 嗱好啦，咁啊，即係咧賴清嗱，咁啊頭先我講啦，賴清德咧七號啊，即係隔兩日咧，咁喺一個叫做説明選後結果嘅記者會上面講啦，佢話。民進黨咧就已經咧大敗，佢話但係唔應該敗不成軍。不能夠潰敗，因此他留下來是穩定政局。現在我們要跟社會報告，時間一到，我也會堅定地離開，率領內閣總辭，負起政治責任，不讓檢討留為空言。哇，那你看到了，即是說呢，蔡英文就話唔係，話我哋屌三人係共，即係呢個命運共同體嚟嘅。我哋三個人咧就即係只一條心嘅啫，為國家咧就係、繼續打拼。咁、賴神哥咧就話：我唔係喎，屌你即係嗱，我只係暫時即係其實講，我暫時喺度做咧， 都係撐住先，頂住先， 穩定個局面先。但時間一到咧，我就要走噶啦。嗱、呢個咧就俾人解讀咧就好笑啦。咁究竟2020？賴清德走了，咁你留翻個蔡英文喺度，蔡英文係咪想繼續選？嗱，因為咧喺繼續選係已經係一個事實嚟噶啦。蔡英文今日已經咧就成立咗競選總部啦。屌你嗱，即係好奇怪。如果係講緊一般嚟講咧，就三四月啊，就提名，咁就 即係黨內 提名啦，即係無論民進黨又好，其他個黨都好咧，國民黨啊、民進黨啊等等咧，都係三四月咧去提名。咁到五六月咧就敲定啊，即係話邊一個真係代表呢個黨出選啦。 就每個黨都有佢嘅初選嘅規定嘅。 啊，如果你中意民內部民調，或者係外邊民調，或者係兩個內外民調加埋咁等等，即係總之佢有佢自己機制。係 啦。 啊，咁咪會喺大概出年嘅五六月度咧，就會推出佢哋嗰個黨嘅人選。喂，屌你而家蔡英文，而家就已經擺個競選總部度，咁即係點啊？咁其他啲人選唔選好啊？ 係嘛？咁好啦，你選咁即係我挑戰你權威。咁我唔選又冇理由俾你選喎，大佬我黨內都未提名，係嘛？喂，咁你都要經過正式黨內嘅提名，咁先至你可以，你先代表民進黨出去選。雖然話喂，喂，我競選連任，咁但係競選連任唔係代表係。First priority 咁佢咧依個即係競選總部咧，咁係唔係話第一步即係、就是、一定有幾部曲噶啦？咁係初步要通過咗依、這個係目標，係通過啲黨內初選，即係做依個初選嘅工程先咧，亦都可能係喎。 嗱，咁可能係咁啦，即係話 即係好似阿羅志強咁樣啦，佢就當選市議員第二日咧。即係馬英九時代嘅總統府秘書長啦，佢就而家係今次選舉裏面咧係當選係台北市議員嘅，咁啊當選第二日咧，佢就宣布咧會參加依、這個2020年依個總統大選嘅國民黨嘅初選嘅。 嗱咁你嗱佢呢個只不過係咧，佢個人就話出嚟選啦，冇一個競選總部噶嘛，大佬。如果佢 咁更認真啊嘛，小英。 如果佢成立競選總部嘅話，就係一個團隊，係要冚嘅咯喎。羅志強嗰時話：啊，我決定出嚟選，我拋磚引玉啊，即係我哋希望多啲咧，能夠黨內同志咧出嚟同我競爭。咁都係咁啫，喂。咁個競選總部一設立咗，咁嗱個情形就係咁啦。即係話咧，頭先我哋講翻轉頭啦。三為一體，命運共同體去治理一個國家。花媽或者蔡英文、陳菊同埋呢個賴清德、三為一體啦，係嘛？好啦，咁但係賴清德就話佢咧，我咧就要離開。嗱，離開咧就佢話我啊唔計個人嘅毀譽，我都係為咗咧就大局。咁咧為咗台灣，丹心可照汗青。佢話只要我離開咧，總統先有可能啊。大破大立，新個局面先有可能產生。 即係佢自己阻頭阻勢咯，去做依做即係做一年嘅依個行政院長去阻頭阻勢。 唔係即係話咧嗱，如果從咁即係從賴清德講呢段説話咧，我可以睇到，喂你嗰個三人共同體就假噶咯喎。賴清德話我喺度，即係話可能蕭規曹操。你蔡英文仍然要睇住，即係你作為總統高度睇住個行政院，咁好多嘢咧，以往做過錯誤，分分鐘將來都可能會做嘅，因為你冇改變啊嘛。咁好啦，我唯有離開總統先能夠佔住佢個大局啊，先至能夠大破大立。咁樣咧，咁呢個先有一個新局面。個問題就係、是，喂，你蔡英文就係三人一體，但係你賴清德就話我死都要走。咁又點咧？ 嗱，咁其實咧喺段講話裏面咧，好明顯啦，賴清德咧就即係想撇清關係啊！啊，其實咧，阿小英咧就做一個，佢有一套嘅，我咧其實我另外一套嘅，啊，咁我而家做嘅嘢咧就同佢咧阿小英做嘅嘢咧，其實係唔多相符嘅。 嗱咁啊，嗱，仲有就係咧，嗱，而家咧就民進黨嘅主席就俾呢個林友昌啊， 係啦， 基隆市長就暫代，即係 acting 住嗰個黨主席。咁啊，但係就即係 acting 啫嚇 ，acting 就係一路去到應該係出年一月到咧就要選呢、這個 好快會選嘅 啊黨主，即係真正嘅黨主席啦。咁啊都有啲人出嚟選啦。咁但係蔡英文梗係屬意嗱，因為新潮啦，陳菊同埋呢個賴清德咧新潮流系，咁啊蔡英文係唔屬於任何派系嘅啊。咁但係俾新潮流系咧就係、是、呢個叫做捏住走啊，即係老實講。如果講個局咧，就係蔡英文好想做一啲嘢，但係實際上去到行政院長呢、這個新潮流系咧，佢未必想做。咁你個互相拉扯之下咧，好多政策咧，其實唔知點嘅。賴清德就有責任去呢個立法院咧去報告，俾人質詢。蔡英文咧就躲喺後邊咧，就冇責任嘅。但係咧，佢係最大權。即係我哋呢個中華民國呢個總統同埋行政院嗰個關係咧，其實都幾混亂嘅。理論上總統只係負責外交國防同埋兩岸關係，行政院咧就負責治理國家啊，即係八部議會，我哋所以成日都講啊，而家可能唔止啦。咁但係佢又可以伸隻手落去行政院裏邊嘅喎，譬如行政院組閣，喂嗰個咩交通部長啊，咩經濟部長咧。分分鐘呢個蔡英文可以落指導棋嘅，即係理論上就係喂我委任咗個賴清德，咁賴清德組閣咧，總統基本上係唔需要理嘅。 但個問題，我哋呢個咁畸形個體制裏邊咧。嗱，呢個蔡英文係有權咧伸入手內行政院裏 邊咧。一個咧就係呢個體制裏面咧，就係睇總統去點樣去即係去管治啦。譬如蔣經國時代依個強人政治，好啦，咁但係咧，譬如當時嘅幾任嘅行政院長交依個部內閣名單上嘅時候咧，蔣經國話唔使睇啦，你係行政院長啊嘛，你去決定得㗎啦。啊，咁反而到咗後期咧就。其他的所以民選總統咁樣計啦，就係每一個咧都會係要求咧內閣成員咧都要有自己嘅意見落去嘅。 啊，咁所以嗱，你唔係如果你話即係大家守份制嘅，咁啊即係總統制嘛，總統淨係管國防外交同兩岸咯，行政院長管理實務咯，係咪？咁但係我哋冇寫明啊嘛。即係中華民國憲法裏面冇寫明行政院同埋呢個總統之間嘅關係嘛，只不過總統提名行政院長，行政院長組閣，咁但係總統又有權去 係啦， 去指手畫腳嘅。 咁咧就講翻歷史啦。咁其實我喺台灣時候咧就係蔣經國最後嘅幾年啦，最後嘅係啦，人生最後幾年。咁啊喺嗰段時間嚟講咧，喺任何即係總統出嚟見民眾嘅日子咧，即係公眾見到咧，其實唔多嘅喎。一年咧係見佢幾次嘅啫，啊，譬如雙十，譬如元旦，係啦，或者光復節，啊，或者行憲紀念日，依幾日先見到嘅啫，平時見唔到出嚟嘅，平時你只會見到行政院長， 係，因為行喂，即係咁講，即係等於嘅外國嘅一啲譬如英國首相咁， 係啦， 咁啊首相出嚟嘅啫嘛，你幾時見英女王出嚟噏噏三噏四嘅啫，係嘛？咁你英女王有冇權噏三噏四咧？喂，佢可以講有權嘅喎，咁但係呢個虛位元首，咁即係虛位嘅啫，係嘛？咁梗係由個首相去指揮大局嘅啦。但係因為我哋中華民國呢個體制咧係有啲怪怪地嘅，嚇，即係要睇翻個總統自己個份制，覺得我守翻我呢個份制。咁佢可以唔守，你就催佢唔著。 我哋而家嘅一般即係民主國家裏邊咧，就所謂總統制或者內閣制啊。咁內閣制咧，就譬如新加坡或者好似頭先講英國為例啦。咁就有個國家元首，國家元首咧，都係所謂虛位制啊，即係掛名嘅啫，即係管下呢個外交，可能係掛名嘅啊。咁但係。如果是總統制好像美國那樣，總統就是帶領所有內閣官員的。那我們中華民國的、就是、那個憲制裏面呢，其實呢就沒有說分得很清楚的。 是的，所以出現一些現在這樣的問題咯，是吧？ 那這個問題呢就好像馬英九上台的時候，民進黨就要求內閣制，咁元首咧就虛位元首，好啦，到依個民進黨自己上場咧做總統嘅時候咧，就要改總統制。 所以嗱，即系咧而家唔係因為憲法上面冇明文規定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去詮釋自己嗰、那個嗰、那個位置點做法啊。咁呢個即係睇翻嗰個作為總統啊，應該點樣擺個位啦，係咪？好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呢個民進黨嘅黨主席。咁啊要嗱有扎人都諗住出嚟選喎，咁啊嗱除咗呢、這個嗱俾人點名噶啦嚇，咁啊林志堅、鄭文燦、林佑昌同埋林佳龍，仲有一個文化部長鄭麗君、立法院長蘇家全嗱，都係咧目前咧都係冇嗱未人表態，到今日都未人表態出嚟，我要競逐呢、這個民進黨嘅主席，但係咧。就我哋估計咧，就係蘇家全啊，即係呢個立法院嘅 立法院院長。 院長啊，咁呢個咧就會出嚟會選呢個民進黨主席，因為呢個蘇家全咧佢又係唔屬於呢個新潮流系嘅，佢係屬於蔡英文系統嘅。 但蔡英文係冇自己系統嘅，即係啲散人啦， 即係佢哋 啲散人嚟嘅。 即係蘇家全就係蔡英文隻馬嚇，咁、所以咧，如果擁咗佢上去做呢、這個民進黨主席咧，因為民進黨主席個權都幾大嘅，因為提名權喺佢手上啊嘛， 即係好多黨嘅行政資源喺手上 啊。咁啊，譬如佢要提名啲人選立法委員嚇，選總統，即係當然話咁你都有呢個機制，咁但係佢有權咧，佢會操弄呢啲權術咧。咁所以咧就蔡英文上連任就梗係揾蘇家全上去啦，係咪？咁好啦，個問題而家咧就好啦，擺出嚟局點咧？蔡英文想選， 如果蔡英文找這個賴清德做拍檔，即是說蔡英文 做總統，賴清德副總統出來選，那又行不行呢？那賴清德又制不制呢？喂，屌你，分分鐘就輸。即是一般來看，以這九合一大敗來說，那個總統應該是2020得不保的了。即是如果照他現在這個這樣的不認錯、沒有檢討的環境之下呢，大家估計2020咧呢個總統呢個位咧都係撲緊街嘅， 有檢討嘅，不過檢討人民， 係檢討人哋啦， 檢討人民啦，係人民跟唔上去你嘅腳步啫。 好啦，咁啊，咁賴清德又願唔願意即係同佢賭呢一鋪咧？好啦，咁賴清德唔制，好啦，咁啊剩翻蔡英文，蔡英文唔知揾邊個啦。贏咗就固然好啦，係嘛？咁賴清德梗係藏板夾啦，但係一般估計係輸噶吧。咁好啦，咁啊賴清德唔制，咁好啦，蔡英文輸咗，唔知啦，國民黨贏咗，或者柯 P 贏咗都未定。咁好啦，2020就2024噶啦喎，2024到時賴清德先至九休復出出嚟，佢又制唔制咧？ 嗱，咁今次嚟講咧，先講翻個黨主席先啦。咁可以睇到咧，其實頭先你講過嗰啲名咧，咁其實都算係黨內嘅中生代嚟嘅，係蘇家祥係比較係年長少少，係都唔係差好遠嘅啫。 鄭文燦呢個唔制啦，大佬。 鄭文燦講咗唔玩嘅啦，鄭文燦講。 林佳龍都未必制啦，咁所以咧睇睇埋埋咧，就應該係得翻個蘇家傳嘅啫。 即係如果講地位，即係你講文化部長嗰啲咧，咁就 未入流嘅， 係啦，即係講論牌子，即係始終嚟講咧，都係講牌子論輩嘅，咁就。即係雖然話我哋所謂大佬文化嗰啲，即係進步政黨唔應該大佬文化。咁其實全世界啊，即係唔係話唔係怪責，即係指責呢個民進黨。但係呢種文化咧，全世界都係嘅。 逢有政黨，就一定大佬文化㗎啦，大佬。即係所以唔使鬧咩國民黨、民進黨嘅咧。 係啦， 所有政黨嘅競逐一定係大佬文化嘅。 係排之論輩。咁係你有咩辦法令到呢班即係比較資深嘅黨內人士係服你咧？咁真係要睇你自己魄力啦。 咁我哋數翻轉頭啦，咁呢個蔡英文咁究竟賴清德又制唔制同佢拍檔啦？因為咧。這個咁嘅拍檔咧，都係危嘅嚇，即係賴清德冇理由話我屌我同你賭呢一鋪冚家產。 如果係話佢諗住輸緊嘅咧，我諗佢可能會制 輸緊嘅喎。 咁佢會制咯。 咁佢話屌，會四年之後再嚟啊？ 係哦。 係嘛？喂，四年之後一敗軍之將咁。 咁敗啊敗少敗係蔡英文敗啫嘛，唔係賴清德敗啊嘛。 唔係咁可能。 咁你驚係贏咗啫喎，驚贏咗嘅時候，因為副總統咧係嗰個即係嗰個出鏡率咧係低過 呢個更加開胃啦，呢個更加開胃元首啦。 係啊，好似而家我諗問即係呢個。各位觀眾啦，咁其實你講得出而家中華民國副總統係邊位啊？我諗係好多人都唔記得咗佢存在啦。 因為呢啲係即係避位元首啊，即係當總統有乜冬瓜豆腐咧，佢先至撲到嗱美國一樣啦。 即係我哋話蔣經國咁樣，李登輝點解上到嚟？因為喺任內時候，蔣經國任內時候咧半途即係中途奔曹啊。 即係我都話你唔使講中華民國啦，你講美國喂，美國個副總統你都基本上都冇乜見佢影㗎啦。係 啊， 只要你成日淨係見到阿聰聰喺度呱呱嘈咁，你幾時見到個副總統出嚟講嘢㗎？咁但係呢啲總統即係。啲民主國家嘅總統個副總統一定係虛位元首嚟， 係啦， 啊呢個冇辦法嘅，係 咁啊，避份啲嘢，避位嘅， 係即係話屌總統俾人暗殺啦，病咗啊，瓜 Q 咗啊，咁就仲副總統出嚟威威啦， 係 嘛？ 係好啦，咁至於個會唔會出嚟選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研究一下。 好，翻嚟再。